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DK 夏萨特阿 Kit Dixon 阿谦， 好，翻嚟第二节啦。咁咧喺 off mic 嘅时候咧，我哋今日再发现，我哋其实今日有一个新嘅队友啊 ，Dixon 咧，今日咧坐 high 啊，佢坐咗喺阿博士隔篱咧，如一个小 fans 一样啊。你今日系冇开心咧？其实 好开心啊，真系，因为上一集讲过啦，儿时偶像嚟噶嘛，即系由开始到 NBA 嘅时候就听阿 Peter。 Peter 唔係大你好多嘅啫，應該有估。Peter 好後生嘅，你攞兒時偶像嘅。 呢度講呢個， 講呢個生。我係維園阿伯，佢係維園哥哥啫。 維園弟弟。 OK， 咁我哋翻嚟我哋嗰個滑鬼腳嘅另一邊啦。 去到西邊，去到西邊。 西岸咧，我諗即係類似咧，話哇，好似頭先公牛對巫師呢啲咁嘅情況咧，難揀嘅。即係機會咯，嗰日更加大嘅。好啊，我又頭先又用翻嗰個次序啦。第一對第八種子就係馬刺對呢、這個小馬隊啦。咁馬刺咧，其實由我最初睇話好悶好悶好悶，到而家我好中意睇呢個馬刺隊。 呢、這個劇本好咧。 係啊，真係今年咧我想講一講馬刺就係咧佢。同上即係以前有咩唔同咧？係即係佢都係有個好個劇本啦、啊，嚇、啊，即係控制個場面啊，個陣式啊，做得好好啦。但係今年我覺得佢將嗰、那個個 bench 啊，嗰、那個實力咧係直情係即係以前佢都可以令到個 bench 有翻咁上下實力，但係今年係直情將個 bench 佢變咗一隊咁樣。 Patty Mills 真係今年好有進步。 係啦、啊、Patty Mills 仲有呢、這個先 NBA 龍哥。NBA 史泰龍， 佢係啊，巴格倫， 巴格倫，話題終結者， 話題終結者，巴格倫嚟，即係呢啲球員簽翻嚟咧，都喺佢手上面，淨係即係佢上年嘅公牛，其實都有少少 沉 嘅， 嚇 都 OK， 但係咧，哇一過到嚟個三分咧，嗰個命中率咧係即刻又提高翻去翻40% 樓上嘅，咁而係佢令到隊波，譬如阿 Boss。D.R. 咁嗰啲咧，之前我都覺得喂佢，你見佢喺太陽隊好 fit， 即係個 shape 好 fit 嘅，而家變咗都比較大大嚿嚿啊，比較肥咗嘅咧。但係反而佢更加技術型啊，打得好似哇變咗第二個登騰咁樣。咁我覺得非常之犀利嘅就係阿波貝治嗰個控制同埋咧，我相信呢啲亦都係佢嘅功勞啊，唔會無端端後備自己砰砰聲升 level 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嘅馬刺係好大機會啦，同埋我覺得係好好睇嘅。咁阿 Peter， 你覺得馬刺即係呢隊波應該你都係中意嘅其中一隊啦，係啦。你覺得今年佢哋嘅即係轉變係咪真係好大啊？定係其實佢而家根本其實都係個佢每年都係咁樣做啊，只不過今年嗰個效果係成效大啲咧。 其實佢呢個即係體系咧，真係我覺得聯盟裏面最好嘅即係體系。其實你可以話佢食老本，你亦都可以話佢行得好成熟。但係即係你真係不得不佩服阿 Popovich 啊！佢呢個體系咧，無論係塞啲咩棋子落去嗰個位咧，都行得咁好嘅。我前一排先睇嗰個即係統計咧，就話好似今年嘅馬刺咧，會係唔知呢十幾廿年嚟咧。第一支球隊咧打完成季咧，冇一個球員係平均上陣時間超過30分鐘嘅。 嗯， 最高嘅都好似係29.幾咁上下嘅啫。咁啊，即係 Popovich 成季嗰個調動啊、控制球隊、教育球隊嘅能力，呢啲就已經係不容置疑啦。咁我自己覺得其實真係基本上你可以眯埋眼咧，送佢入西岸決賽嘅。咁但係咧，即係。或者我哋遲啲會講到，但係去到西岸決賽，我覺得佢哋會遇上一個好難關，即係好大嘅難關。但係起碼如果喺 first round， 即係對住達拉斯咧，我唔覺得小牛會俾到佢哋太大嘅威脅咯。 因為佢喺 season 其實都係橫掃 40 嘅，係啦。咁有冇邊位係想同達拉斯講幾句説話嘅咧？其實或者你哋對馬，因為我呢度其實除咗我。 Peter 咁有冇其他馬刺嘅球迷？ 梗有啦，我只我只可以同小牛講句，其實呢班老人家都老懷安慰啦， 即係打得入去， 打得入去季後賽，即係掹到車邊，好辛苦咁掹到個車邊入到季後賽，其實都算係咁噶啦。 偷到一場咧， 我覺得會， 我都覺得會偷到一場， 我都會。 但係兩場咧就問水 冇啦，所以咧我點樣都係估馬刺係4-1嘅。 我都係 兩個熱火球迷。 4-1啦，作為曾經嘅宿敵，我都覺得盧維斯基會盡力嘅。同埋我覺得呢個其實都好值得睇嘅波咧，因為係點樣兩個。即係最偉大嘅大前鋒之間嘅對決啦， 啊、 最後嘅對決啦， 係啊， 所以大家值得留意嘅。 嗯，同埋其實達拉斯佢哋進攻好好睇㗎，我覺得 Rick Carlisle 佢嗰個體系咧，其實亦都係好講求，即係不斷咁走位啊，講求對制嘅發揮啊。佢哋呢個體系其實我覺得進攻方面幾好睇嘅，不過。唯一可能吃虧一少少就係對波防守能力，我覺得就麻麻地啫。 咁的而且確你對住 而家邊一個係正選Point Guard 啦，達拉斯係咪 Harris？ 唔係 Harris， Calderon， Jose Calderon。 哦，我 OK， 卡特朗。OK。 咁呢個小馬睇嚟都真係， 我哋一致認同咗嘅應該。 冇運行啦。咁啊， 嗰一場我都覺得佢應該係回饋翻俾佢自己啲 fans 喺主場度俾 主場。 係啊，喺主場。 其實我覺得有幾個球員大家會喺小馬隊幾中意嘅，即係盧維斯基啦。另外一個係大家都會係覺得幾即係要 respect 嘅球員就係阿 Vince Carter 啦。 係 啊。到今時今日佢。 哇！今日咧場波佢有一球啊，衝埋籃底。後手反手入樽啊！幾 仲嚟到呢啲真係唔係講笑啊！真係兼且佢其實都轉型咗啊！其實佢而家個三分 講咗好多次，佢而家嘅三分係比佢喺托羅托其實係好好多 嘅。 可能盧美斯都教佢射波啩。 不過的而且確喺防守，我見唔到佢哋有啲即係好耍家嘅嘢咯。即係而且同埋你要講防守咧，係好多。energy 嘅嘢嚟嘅， 佢冇，因為佢成隊入邊冇一個係叫做專責去防守，或者佢係防守體系入邊係行出嚟企喺度。佢成隊入邊佢最好防守嘅，反而可能會仲最唯一可能嘅就係阿達林賓特打個 center， 或者馬利安， 喺馬利安 或者馬利安咯， 係咯， 冇噶啦。 咁睇嚟呢個 matchup 即係嗱講唔使講啦，大家講個咁大家好似成台咧，可能呢、這個。這個 matchup 咧， 最一致係嘛？ 最一致 係咪都係4-1咧？覺得 我會揀4-1。 好。 OK， 一致裁定。 一致裁定。哇！我冇一邊個 matchup 係可以再俾呢個更啦。 應該冇得。 波膽你 㗎。呢啲真係波膽。 絕對肯定。 係。咁啊，咁我呢個唔睇啦，我哋 skip 去睇第二位對第七位嘅雷霆咧。雷霆就對呢個灰熊。 本來雷霆係對。牛仔喎，但係今日就 因為咁樣 換咗對手啦。 由阿灰熊即係由呢個邊緣，哇！最尾嗰個禮拜其實真係好緊張，七八九換。 咁我覺得難打咗 個 OKC。最後嗰禮拜係七八九十嗰四隊咧，嚟都嗰四隊。 係啊，咁啊，終於嚟到今日啦。佢好彩定唔好彩？你覺得佢係上嚟呢個位打雷霆啊，定係？ 我覺得灰熊嗱，好快俾 Peter 講翻。我覺得灰熊咧，其實係想打雷霆多過打馬刺 ，obviously。 哦，咁當然啦。 係咯，咁但係係咯。 我諗灰熊到咗呢個禮拜嗰個情況啦，其實佢哋諗唔到咁多，都唔到佢哋揀。佢哋要踩一隻腳入嚟先嘛，入咗嚟先咯。咁即係如果對馬刺啦，我對馬刺同 OKC 我都覺得佢哋係輸㗎啦。咁但係咧，我唔 sure OKC 會唔會用馬刺嗰類打法咧去打個馬刺。其實好似同埋小牛都係啦，佢哋對付灰熊咧，其實基本上係將個防線縮後，包住個顏色地帶，跟住就放你射外圍，你射到你入到俾我睇，跟住我先調整咯。佢哋舊年都係死咗喺呢度啫嘛。內線強攻，內線黑白雙殺真係好勁，但係外線得分能力就真係比較弱。今年加咗 Mike Miller， 加咗 Courtney Lee， 其實我覺得係外線嘅火力係強 好咗㗎啦， 強過舊年嘅。咁但係足唔足夠令到佢哋對住馬刺進級咧，我就覺得唔足夠咯。咁對住 OKC， 我始終都係去到 playoff， 我覺得即係對灰熊嚟講咧。是看他們外線，如果外線可以發揮到的話，我覺得如果 如果他們可以 average 平均呢一場球入到八個三分球，一個系列賽裏面每場平均入到八個三分球，這隊球很危險，但我不認為他們做到、我不覺得他們是可以做到。對 OKC 我覺得這個 series 都應該會挺好看的，就是啊，還有現在他們有時 OKC 呢你見到他們當開球之後收埋了 Perkins 之後呢、他們有時會走個矮一點的陣容，用 KD 打四號位的嘛、但是如果對著灰熊現在有黑白雙殺的話，會不會令到這個 Scott Brooks 呢在擺 KD 落四號位會多了一份猶豫呢？因為你叫 KD 去 mark Zeebo 或者 mark 馬克加數的話，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即係好特別理想的 matchup 咯。咁如果令到咁樣，令到 OKC 要多啲用翻一個大啲嘅陣容，而唔係擺 KD 上去打四號位嘅話，佢哋嗰個進攻個效率咧可能會下降。所以呢個我覺得睇下。看看這個 series 的發展會是怎樣。 有個有關 OKC 的問題呢，其實我即是節目過都說講過的、在這個 Westbrook 受傷的期間、上年就受傷過，上年就剛剛不幸 playoff 受傷，今年也都中間傷過 一月整個月份都沒有打了， 是但是你見到上年的 OKC 和今年的 OKC 沒有他呢是兩隊球來的、今年沒有他呢好似已經預備咗，哇！你冇一唔喺度嘅時候，我已經知道點打。就譬如有 Reggie Jackson 啦， 今年佢個上位好關鍵啦嚇。 係、就變咗一我覺得佢係有個佢個 style 咧，就雖然未去到阿 Westbrook 嗰只，但係咧佢嘅效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其實如果我即係如果 OKC 我成日都話喂而家有一個譬如 Reggie Jackson 一個咁好嘅替補，其實佢已經可以上位上到一線或者正選㗎啦。咁喺呢兩個或阿 Westbrook 又喺度嘅時候，其實我都話 Westbrook 喺度咧，成隊波就變咗得兩個人嘅啫，個進攻點同埋咧係真係靠個人能力嘅。但係 Reggie Jackson 喺度咧，雖然佢都有呢架波打，但係我覺得佢比阿 Westbrook即係喺分配啊、分球啊，或者喺嗰、那個。起手咧，可能阿 Westbrook 係更加比較唔好話獨食，即係我覺得佢係耳哥嘛，話曬得對波耳哥。咁阿 Reggie Jackson 咧就後備升上嚟，咁我個膽子可能未必係咁大住。但係我就覺得其實會唔會係喂呢隊波既然有個 Reggie Jackson 喺度，係咪如果為隊波好，阿 Westbrook 其實會唔會去第二隊換一個可能一個，因為呢隊波我覺得個可能係 shoot guard 位。嗰、那個咧，佢可能未夠一個好叫升級或者係好有份量嘅球員啦。會唔會換一個咁嘅球員翻嚟，都對你波更加好咧？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唔可能發生，因為佢呢打兄弟班嘅咧，呢、這個陣容應該都唔會轉噶啦。其實 我認為唔係啦，我認為 Westbrook 對 OKC 係好重要嘅。 好重要， 我竟然係意見相投。你知唔知？ 你有講過咩司機？未聽你講過嘅。 我成日都同阿 Wilson 講話，佢唔喺度，你會話佢可能冇佢打得好，但係即係到佢季後賽唔喺度嘅時候，你會發覺。即係我嗰陣時， 你舊年佢季後賽唔喺度，你已經見到對 OKC 嗰個負面嗰個影響。 即係你話常規賽嘅時候唔喺度咧 ，KD 係可以撐到。但係季後賽嘅時候，人哋 mark 死你一個咧，就好似當年嘅騎士隊咁。你 James 幾勁，但係人哋 mark 死你一個，斷就你全波。 但係騎士到最後都殺到東岸決賽喎。 係殺埋有總決賽添，咁但係。 咁 係 咯。 但有代表啲咩？你係一個為咗冠軍而去嘅球隊啊嘛。咁如果你話即係為咗入決賽嘅話，冇意思啦。你唔係為咗冠軍而去。 但其實我覺得 Westbrook 始終都係一個炸彈嚟嘅。我始終覺得佢係一個炸彈。 我想睇下 Peter 嘅見解，你覺得Westbrook 對隊波有幾咁緊要咧？ 佢有時你會覺得佢做啲好 stupid 嘅嘢啦，即係啦，好無謂嘅， 好 上腦啊，好無謂嘅 turnover。人哋對家入咗一球，佢又好想即刻又喺人哋球頂坐一球落去咁樣啊。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咧，即係佢而家都只係23、24歲啫。其實我覺得呢啲嘢係人會變嘅。即係過多幾年咧，過多兩三年咧，我覺得佢思路成熟。其實我覺得佢今年已經係好過頭嗰幾年㗎啦。但係你有佢喺度，有一個爆發能力，有一個運動能力咁強嘅球員喺度咧，有佢喺度外線防守壓迫咁強咗，打快攻嘅情況，嗰個時間又多咗，威力又強咗，喺個場嗰個 spacing 都完全係唔同嘅。佢係有佢唔好嘅地方。 但係我覺得佢好嘅地方係多過佢唔好嘅地方咯。 即係我哋要俾時間佢成長。 反而就係咧，有樣嘢我覺得可以擔心就係咧，佢嗰個 style 啊，佢即係。佢係咁飆，係咁飆，係咁衝呢個 style， 會唔會令到佢作為一個精英運動員嗰個時間唔會咁長久咧？ 就但係佢而家今年都好似有兩次大傷。 係啦，佢膝頭已經係呢一年做過幾次啦。 會小心啲。 係咯，暫時睇你好似嗰啲爆發力都唔係話真係有受咁大影響。 好快，好快復原啫嘛。 係啊，但係呢樣嘢反而我覺得係佢職業生涯發展咧，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或者係替佢擔心一下，就係佢呢個 style 會唔會令到佢？作為精英運動員嗰、那個壽命啊，會唔會係即係你可以睇 Derek Rose 啫嘛？ 係，但係講翻 OKC， 我覺得其實 Durant so far 咁多咁嚟講咧，我覺得佢個受傷嗰個次數係好少， 係冇乜嘅， 冇乜嘅喎 Durant， 係咯， 係咯，但係佢打上場嘅時間好長啦，但係即係佢打嗰隻波就可能係 外圍啊嘛，佢比較外圍，即係外圍投射，比較著重外圍投射啊嘛佢。 但係 Westbrook 嗰隻就下下真 係咁爆埋，係咁飆埋去。 就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你頭先話要俾時間啊 Westbrook， 其實係咪即係暗示住你唔會睇好佢喺西岸衝到出去打到 final 咧？ 啊，今年可能有。 唔係，不如簡單啲問你咁阿 Peter， 你覺得如果西岸唔係如果雷霆以而家呢個陣腳一路唔變，你覺得佢要幾耐先至可以攞到冠軍咧？ 今年。 哇！咦，我其實就係最想問呢個問題就係、是， 好肯定 係唔係今年？我即係老實喺你今年嘅表現，你睇見即係如果我純粹買 KD 係進入一個即係好唔清醒嘅狀態啊！ 因為我即係我咧就揀最後四強咧，西岸就係馬刺同雷霆嘅、 嗯， 東岸咧就係流馬同熱火嘅。 嗯 啊、季初嗰陣時咧，我都覺得今年咧可能熱火仲會高過雷霆啲。但係熱火今年我覺得咧，以佢哋嗰個防守個 style 咧，係咁體力化個 style 咧，隊中有幾位老將今年係好明顯咧，真係老咗。Shane Battier、Ray Allen， 舊年佢哋兩個同今年嘅三分波命中率咧，真係跌咗好多，拉低咗成隊嘅三分球命中率。咁呢隊波係好，即係除咗打快攻搏 turnover 之外咧，佢都冇內線噶嘛， 係、 要靠打快攻啊，或者係射三分波噶嘛。咁、 嗯、 雖然 Chris Bosh 今年喺三分線係一個好大嘅進步，但係補唔翻雷亞倫同埋 Shane Battier 喺三分線嘅退步呢樣嘢，我係即係我覺得係佢哋一個隱憂嚟嘅。打到 playoff， 同埋出咗，同埋 Bosh 出咗嚟之後，邊個喺裏邊咧？我都係咯。 可能如果係即係如果 Chris Anderson OK 嘅話咧，可能佢哋會多啲用佢哋兩個呢個組合咯。Shane Battier 我諗佢話今打埋今年唔打噶啦嘛。 哦，係啊，係啊， 係 啊。 Shane Battier 我覺得到咗強弩之末噶啦，佢一個好球員，但係其實我差唔多啦。咁、可能會多啲用鳥人搭啊 Bosh。Bosh 呢個組合咯，或者如果 Rashad Lewis 可以 keep 翻，佢最近打得 OK 啊，或者 Haslam 最近都打得 OK 啊，係啦 ，Haslam 同 Rashad Lewis 兩個最近都打得唔錯，咁 其實仲有個Michael Beasley 都可能有啲機會，佢係一個黑馬咯，我覺得 我覺得佢應該上陣機會唔會多。因為佢主要係一個混合型前鋒三四號位嘛，你到咗 playoff 嘅話咧，你啲正選球員上陣時間已經多咗噶嘛。佢而家出嚟，佢主要如果 LeBron 坐低一陣嘅話，佢或者俾佢頂一陣。咁如果佢哋要打個小球陣容嗰陣時咧，或者佢有時打喺四號位。咁但係如果佢打四號位嘅話，佢搶籃板會蝕啲咯。咁如果 Haslam 嗰啲中距離跳投可以保持得 OK 嘅 ，Rashad Lewis。比阿 Beasley 仲大個少少，佢射程去到三分線，佢呢兩個可以 keep 住好表現嘅話，咁我諗 Spoelstra 喺調動嗰時候會比呢兩個人上早過比阿 Beasley 出。 嗯 嗯，係咯。咁講翻 OKC， 你覺得今年即係呢個陣容狀態係有機會衝到去個冠軍嗰度嘅？ 我覺得其實。頭先我即係我可以即係直情送馬刺入西岸決賽啊！但係今年常規賽佢哋馬刺同雷霆打四次，雷霆贏曬噶嘛？我覺得其中一個位置就係咧，我覺得有少少隔食隔嘅味道就係咧，佢哋馬刺守唔住 Westbrook， 守唔住 Reggie Jackson 喺外線嗰、那個漏洞好大。咁同埋調翻轉頭就係咧，阿 Tony 舊年喺歐洲都有參加比賽噶嘛？其實佢喺呢一年裏面咧打好多比賽，咁馬刺係一隊年紀較大嘅球隊，我即係 年紀大嘅球隊有時咧，你喺力量咁勁嘅一啲賽事，你打到個零月，如果有一兩個人球員受傷嘅話咧，佢哋成隊波嘅發揮可能會受影響。咁同埋以往幾年前，馬刺咪連續贏咗成20場進入， 但最後都好似攞唔到冠軍。 嗰個 series 就係佢突然之間 Scott Brooks 咧頭頂兩個盞燈，跟住用阿石科魯沙咧去守 Tony Parker 嘅 pick and roll， 結果就到贏翻四場嘛。咁、我覺得 Sefolosha 會喺呢個 series 亦都會係一個X factor 咯。同埋我覺得最關鍵就係馬刺防守咧係守唔到 Westbrook。守唔到 Westbrook， 唔好講 KD 啦，即係 Westbrook 佢哋都搞唔掂。 即係 KD 裏面，即係仲可以話有個 Quiet Leonard 去嘗試下，但係你喺一號位咧 ，Tony Parker 守唔到啊 Westbrook。唔單止守唔到，佢 Reggie Jackson 上嚟，佢哋替補上嚟 ，Patty Mills 都守。如果係 Patty Mills 對啊 Reggie Jackson 嘅話 ，Patty Mills 都守唔到啊 Reggie Jackson。我覺得呢個會係呢個 series 其中對馬刺一個好。 即係好大 難度， 好大嘅難度，好大嘅挑戰咯，係咯。 咁如果喂咁而家，喂講個灰熊戰嚟，即係灰曬嘅咯喎，係咪呢度會四零咁樣就 唔會低咗四二啦，四二啦， 四二 四二。 咁阿 Kit 咧覺得咧， 四一 四一。 CK， 我咧就喺四一同四二之間徘徊，咁我揀四一啦，因為常規賽係三一，咁我覺得灰熊會喺自己主場偷一場嘅四一咯。因為今年嘅賽就係二二一一一啦嘛。 佢喺總決賽嗰陣時， 我聽完阿博士講之後咧，本來都想寫四二，但我而家改四一。 哎呀，你聽， 我都係寫四二喎，雷霆四二。 係咩？我改翻先。 我就寫咗真係四二喎，雷霆四，跟住。 咁我改翻四二啊。 係啊，誒大鑊呢次，我哋大鑊， 一我哋都有 得。我呢。真 係，你哋要相信自己先得噶。 我都係， 我哋相信自己，但唔相信眼睛啊！ 相信阿的神， 我相信自己，相信你啊！ 我係估四二嘅， 四二好。 咁啊，但係頭先你講開橫掃馬刺咧，而家我講跟住講其實仲有一隊橫掃嘅馬刺嘅，不過我一陣先講。我而家講第三隊第六先啦，就係LA Clippers 對呢個 Golden State Warriors 嘅。LA Clippers 咧，我唔使講，今年又係個狀態，尤其是佢兩個內線球員咧，即係Andrew Jordan 啦， 格里芬啦， 格里芬啦， 係啊， 兩個咧直情係即係一擺佢兩個嗰個三秒區會爆炸咁樣嘅，會個波掉嚟掉去啦，就 真 係 驚呢個市場， 嗰個籃框即係渣啲咧。都死火嘅， 佢同埋今年見到好多就係見到阿 Griffin 咧，除咗控波，同埋佢今年做助攻，即係成日見到佢助攻俾 DeAndre Jordan 哈利哭噶。 係啊，即係博橋咁樣高加佢高點咁樣。 佢好似係大阪 CP 咁樣係嘛？ 係啊，真係 見到佢啲刷翻真係好犀利，尤其是 CP 唔喺度嗰段時間，佢做控球上去嗰下咧。 係，我覺得佢尤其 睇得下都交得下嘅。 係啊 ，CPP 係啊，佢真係犀，佢真係。 唉 ，CPP 唔喺度，我覺得係即係更加俾佢 放咗佢出嚟咯，控波助攻啊， 呢啲嘢佢職責佢都要做到埋嘅咁樣。咁呢個 match up 啦，係咪其實我講到 LA Clippers 咁勁啊？而 Warriors 咧，其實我哋講嚟講去咧，佢哋都係靠一尾就係 落個三分雨 啦。你Stephen Curry 一發癲嘅時候，好似喂。唔清醒嘅喎，乜人都守唔到，有好多今年已經係好多佢係絕殺嘅，我見到佢好多次都係。咁喺呢個 matchup 度，阿 Peter 你覺得係咪即係喺個一面倒嘅 matchup 啊？定係其實係一個五波咧？ 又唔係一面倒，但係又唔係五波。 六四， 即係係咯 ，Steph Curry 有時佢俾佢神起上嚟，佢可以一個人啦同你贏嗰場賽事。係 一個人孭起曬。 係啊，咁但係你要佢 carry 成個系列賽嘅話，我覺得好。會比較困難，同埋對住一對波亦都唔係省油嘅燈。咁同埋我覺得金州勇士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太過依靠啦射三分波，同埋咧有時打 ISO， 佢哋 run 進攻模式，我覺得都係 run 得唔夠。有時譬如如果第一個進攻選擇咧，俾人封咗之後咧，你睇到佢哋就好似冇第二、第三選擇。跟住如果譬如 係做出嚟要俾阿 Steph 去射嘅。如果佢俾人咧係 mark 死咗嘅話咧，跟住加翻個另外一邊咧就開始打 ISO 咯。 嗯， 即係你睇到馬刺嗰啲戰術咧，啊，如果係做俾 TD 唔得，跟住轉翻出去另外嗰邊，另外嗰邊已經有人喺度走緊位，走翻出嚟，好快脆去嘅第二選擇，第二選擇又俾人 mark 咗咩？好快脆去翻另外一邊，第三選擇、第四選擇喺 run 得好順，但係勇士咧就係、是、如果第一選擇俾人倒截咗嘅話咧， 就冇啦， 就係、是、ISO 啦。 係。 嗯、我唔知點解 Mark Jackson 佢自己嗰陣時都係一個好嘅控衞，但係喺呢一方面好似想像力就好似唔係好夠咁。咁啊，同埋如果 Andrew Bogut 係報銷季後賽嘅話咧，咁佢用啲咩人代替佢咧 ？Jermaine O'Neal， 但係 Jermaine O'Neal 係一個三十七歲嘅老將嚟嘅，係、咯，你唔可以依靠佢打多過24-25分鐘咁上下喎。咁如果 Jermaine O'Neal 坐低頭嗰陣時，佢哋用阿史比斯 Maurice Bates 打中鋒啊，或者係 Draymond Green 對住其他球隊或者都 OK， 但係對住快艇其中一個強項就係內線搶板嘛，對住 DeAndre Jordan、Blake Griffin 嗰度會， 就算阿波頓喺度都已經即係真係叫勉強頂一頂冇咁傷嘅啫。 唔係，起碼你有波頓喺度，大家咩位起碼都唔會輸身形啊。但係你用嗰兩個，你真係隨時輸身形輸經驗喎、啊。 伊古達拿會係嗰個關鍵啦，即係好多時有啲球隊想針對性去看管住 CP， 會用一個好高嘅球員啦、去 mark 佢。咁伊古達拿會係呢一個人咯。咁、但係快艇唔係淨係得阿 CP 一個嘅。 嗯。 即係 Blake Griffin 今年個進步，以前成日話 Blake Griffin 淨係識得走快攻啊、入樽啊、 Sean Cam 啊咁樣。 係啦，但係佢今年佢嗰啲中距離跳射進步咗好多。 係啊，好全面。 係啦，咁同埋咧，如果打 high low 嘅，佢走出嚟高位交下波，佢都好 OK 喎。 係啊。 跟住替補仲有Jamal Crawford 上嚟啦。 係咯，仲有 Redick 啦。 係咯，仲有係咯。 J.J. Redick。 J.J. Redick 啦。咁係。所以即係如果俾我揀嘅話咧，如果再加埋Andrew Bogut 又報銷嘅話，我會覺得快艇喺呢個 series 會高啲咯。 同埋今年好快啊 ，Wilson， 我先想講嘅。 我冇，你繼續，你繼續。 同埋今年咧 ，Clippers 咧佢係 Doc Rivers 教咧，咁成個波嘅 culture 已經唔同咗。咁佢都講過，佢話唔會俾 CP3 好似上年之前嗰啲 series 咁樣咧 hold 住波太耐，佢不斷好多 ball movement 咁樣噶嘛。咁所以今次隊波應該同以前唔同嘅打法。 咁聽一聽落去，似乎唔係，我覺得唔係好覺六四波喎，我覺得7-3嚟嘅呢場係，你嗰個局數，阿 Peter 你買一買， 但我會俾面啊 Steph Curry 咯， 咁你會買幾多咧？個局數應該 我會揀最終係快艇4-2， 跟住 我係快艇4-1。 如果 4-2嘅快艇係， 即係如果Golden State 唔係因為阿 Bogut 受要收 lead 啦，跟住再加上 David 有傷，佢哋唔係 full team 咧，咁我都會覺得會係4-2至4-3。但係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我都係決定落4-1。 嗯，呢邊啦，阿 Kit 啦， 我落4-2。 同樣嘅，我都係4-2。 我4-1。 好， 我幫你 寫。你做咩冷笑啊，標準？ 我唔會同啲熱火球迷嘅，好笑啊，好笑啲熱火球迷。好，最後個 matchup 啦，呢個亦都係應該西，如果西岸， 我想攞 tips 嘅，呢個真係唔係好知。 西岸最 我空咗，我特登唔填，我都想聽下分析 博士。 係啦，咁啊，我 Rocket 加波特蘭，不如講下 Rocket 先啦。Rocket 咧，嗱後活嚟咗，今年咧就話成個有啲似翻咗 vintage 嘅後活，就話可以，即係佢有啲 好過舊年咁啦， 變翻咗，即係有啲似翻魔術隊以前嗰個後活啦。 上年後活有打過波咩？唔覺嘅。 咁同埋咧，佢今年我覺得佢幾好彩，有兩個球員即係爆發咗出嚟，一個就係佢係 Ponda Beverly 啦，另一個咧就係 Atten Jones 啦。呢兩個即係叫平靚正球員啦，即係新人又真係用得上場，你擺去正選佢都發揮得到。咁尤其是我覺得 Beverly 喺後半季咧嗰個作用好犀利，佢個防守嘅積極性啦，同埋投入咧。係即係佢可以去夠膽挑戰聯盟一啲叫一級嘅控衞個位，佢嘅防守即真係覺得佢麻煩。咁你點睇呢隊波咧 ，Peter？Beverly 好重要啊！前嗰排佢傷咗，你睇到根本隊波好似防守散曬咁，外線嗰啲漏洞多過瑞士芝士。咁喺呢個 series 對住阿 Damian Lillard 咧，即係佢會，我覺得佢會俾到阿利納德都幾大嘅頭痛咯。 呢個 series 我諗其實咧，即係唔好點睇喎咩防守啊！火箭呢排啲防守其實都好非常油麻地啊！拓荒者嘅防守根本由季初我已經話其實，季初佢哋行得好順，但係咧外線防守其實佢哋係好一般嘅。咁呢個 series 我覺得會係大家平均得分係幾高嘅一個系列賽咯。 兩隊防守都 因為我見到， 其實如果火箭如果火箭要打防守嘅話，佢就可以打好啲嘅。內線有魔獸喺度保護籃筐，外係咯，又有艾色添，係咯，跟外線有阿 Beverly 喺度。咁雖然夏登就一個，雖然夏登係個雪糕筒，咁但係佢個雪糕筒俾人過咗籃底，都仲有兩個高佬有時喺度幫佢執下樓啊嘛。咁不過我覺得呢個 series 應該可能係。兩隊平均都可能過100分嗰隻咯。 其實 會唔會火箭嗰、那個、那個 X Factor 反而會著重翻喺阿 Jeremy Lin 身上？ 我覺得佢已經唔係一個 X Factor 啦，佢已經。 我都係咁諗。 係咯，佢即 係佢有時真係佢有即係見到前嗰幾場 Beverly 出唔到，佢係真係好似好低迷。但係有時佢突然之間唔知可以交廿幾分俾你嘅。 但係要睇，我就不嬲都我覺得 Jalen 喺火箭呢隊波做第六人啦，好過佢打正選。佢同阿 Beverly 兩個呢個人嘅組合，我覺得好好嘅。大家可以互補長短。 但係同另一個組合同啊， 但係所以佢我就不嬲話，我覺得佢做第六人好啲啦。因為如果係第六人嘅話，你睇到 Kevin McHale 咧，其實嗰個戰術好簡單嘅，一咩係快快快再快啲，係咁飆。咁你如果打第一梯隊嘅話，你有幾個大佬喺度咯喎？第一得分點係 Horn， 第二得分點係 Howard， 跟住仲有阿 Parsons。而家 Terrence Jones 打起咗，如果佢打第一梯隊嘅話咧，佢又要照顧嗰班大佬，佢自己可能咧嗰個出手嗰啲位置又唔同咗，佢變咗可能多啲要做一啲企定定啊、射三分球啊、catch and shoot 嗰啲位，嗰啲又唔係佢最強嗰範。咁但係如果佢打第二梯隊嘅話咧，通常你見到阿 Kevin McHale 啦，嗰日打得唔好或者冇乜 energy 嘅話咧，佢就派阿 Beverly， 派阿 Jalen， 跟住再搭埋夏登，等三個後衞同佢鬥飆、鬥快、鬥搶。咁啊，我覺得呢個定位咧係好啱 Jalen 嘅，所以我佢通常打得好嗰排嗰幾場，通常佢都係做呢個角色嘅。 咁講下拓荒者啊，因為其實 拓荒者 我都幾中意。 你唔係幾中意嘛？你呢個會好中意 嘅。但係我見到呢個 matchup 咧，我係有啲灰，因為坦白講，即係自己對波，即係唔關我事。 自己對波。 即係如果拓荒者 暴露咗自己身份啦，啲。 係啦，拓荒者真係個人腳同公牛差唔多，都打七八個啦。咁隔離嗰隊你都知道，都好強勢下咁樣噶嘛。咁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咧，其實係因為我自己幾中意 Batum， 有啲 Batum 呢個球員。點樣呢？拓荒者裏面嘅 Batum， 佢令我諗起阿 Trevor Ariza， 我覺得佢兩， 但我覺得佢好過 Ariza 啲喎，全面啲咯。 你應該唔止係講啲啦，佢係 我係好似阿 Peter 咁嘅厚度，即係我係。 呢度講呢度散啦， 呢度講呢度散啦。 佢樣樣都可以做到啲咁啦，打防守又唔錯啊，又可以鏟下射下射下三分波，佢就。其實我就佢一見到佢，我就諗起阿 Trevor Ariza。 你嗰時話佢似 AK47 啊嘛？即係有少少， 係啊，有少少又係啦，又有少少似 AK 嗰只咯。 好啦，我問完啦，咁大家繼續。 咁你講個結果嚟先，你話俾我聽，你 即係你對波。 其實我就即係好想，我好唔想寫個四字俾阿 Rockets 諗下講呢一個 matchup， 但係即係理性地要。下評論嘅時候我就寫4-2咯， 但我覺得拓荒者呢隊波佢進攻模式咧比較單調少少，就係跳射跳射再跳射。Aldridge 係聯盟裏面我諗高佬裏面真係可能似於司機少少啦，但係真係以大前鋒嚟講，佢啲外圍跳射能力已經係好強啦。咁但係睇下其他人，譬如Lillard 可以鏟下啦，但係 Lillard 啊、Matthews 啊、Batum 呢啲，全部都係我覺得成隊波進攻模式係依靠。比較多外圍跳射咯，咁你即係你外圍跳射球隊，你嗰日手感好嘅話咧，你咩人都可以贏到。但係如果你冇其他得分手段，如果當你有時三四個即係都入唔到嘅話，就好容易出現咗，譬如四五分鐘乾塘啊。嗰段時間你射嚟射去都入唔到，咁係咯。 好嘅球隊，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會揾咗其他手段去攞分，避免出現即係四五分鐘都攞唔到分咁嘅情況。 不過有樣嘢，我覺得拓荒者咧係好過火箭，我覺得佢哋嗰班球員嘅感情唔錯，即係你團幾團結幾 friendly， 我覺得咁可能會打好少少嘅。 你覺得 Walker 唔 friendly 咩啲人？ 係 Walker 今年係快樂籃球係 咩？ 係啊，為咗抽 人。你冇喺度講到咩射手咁樣樣？ 我想講嘅其實有擔心咧，波特蘭有啲似。其實我一開季初啦，有兩隊彈咗出嚟好突出嘅，就 Pacer 同埋波特蘭。 係， 咁兩隊同一個特點咧，就係正選上陣嗰五個時間咧係好多嘅。而我反而之前其實 因為 Terry Stotts 根本都唔信佢嗰班替補球員， 佢嗰替補球員嗰啲出上陣時間咧， 除咗 Mo Will 之外， 即係好似得一個後備啫，就打第六人嘅 Mo Williams 啦，跟住其餘嗰啲咧真係十分鐘、八分鐘啊咁樣係。 其實有個唔錯嘅 McCollin 啊嘛，嗰個 係新仔嚟啦， 嗰個其實都可以栽培下嘅，同埋 T Robertson 都係。 你要打電話同佢講講啦，但係咧就 佢嘅問題，我使乜同佢講啫？ 但係好明顯佢呢隊波，我先前係擔心。呢隊波嗰個即係體力啊，支唔支持有就多過 Pacer 嘅，因為嗰陣時我都講啦 ，Pacer 個 bench 都 厚正啲啊， 好似係厚啲嘅，但係波特蘭呢個後備力量就好弱，咁兼且咧上陣時間就好多，最唔好彩就係阿盧比斯就一開咗即係其實都中間有傷過啦，其實我好擔心呢隊波嗰陣時，同埋阿 Average 都傷過嘅，一傷咗隊波就連輸咗幾場啊咁。佢嗰五個正選咧，其實即係缺一不可嘅。 係， 同埋我就算新仔啦，即係最後生啦，阿 Damian Lillard 最初季初爆發力咧，你見到都係比而家好嘅。我而家去到季尾，去到呢個時候咧，佢一已經冇咗季初嗰度。即係， 但係佢第一次打 playoffs 咧，我覺得佢應該會趁呢個機會咧。發光發亮下嘅， 我覺得第一次會唔會就係吸收經驗多啲咧？ 我都係覺得。 Peter， 你點睇 咧？即係啲球隊咧，如果喺到咗 playoff 咧，佢哋正選球員一般嚟講上陣時間係會多過喺常規賽，因為你喺 playoff 你冇背靠背啊嘛，你冇四日裏面要打三場啊嘛，咁你所以係真係可以 afford 得起，就係你俾啲先發球員。個時間可能你比常規賽多兩三四分鐘都唔出奇，咁但係就係呢班球員如果喺常規賽已經係打緊咁多時間嘅話咧，你到咗 playoff 你一路咁喺力量同埋即係對抗性都係強可能好多嘅 series 裏面，佢哋可唔可以捱到成個 series 咧？因為即係有時你如果打一場爆冷嘅話係一啲都唔出奇，但係咧七場四勝嘅系列賽咧，呢個賽制真係一個。即係照妖鏡嚟嘅，你隊裏面咧個陣容架構有啲咩缺點啊？球員係強項弱項咧，真係 標露無遺， 佢係標露無遺嘅， 係 咯。 咁好啦， 就落住啦， 到咗落住啦， 落拍 啦。咁啊，我想聽下迪神你最忍痛嗰下，你唔想 古海明燈啊？ 你唔想落 Walker 四，但係咧？似乎個走勢都離唔開，大家都係。 哦，咁我講下拓荒者先啦，二四啦咁樣就，我唔會講二四啦咁就。 二四啊。 係 咯。咁啊，阿 Peter 你覺得咧？ 我會揀火箭四一。 哇一咋？ 嚇，我都係揀火箭四一，因為我覺得拓荒者佢今年應該都係入嚟吸收下經驗，因為大家嘅大賽經驗唔夠，咪當吸收下經驗啦，下年嚟過咯。 邊條膽咁寫？ 阿 Kit 咧？ 我估四二，因為火箭去打人作下好似比較差啲。 時今日同阿 K 好多同樣嘅意見啊，四二啊。 我眼光獨到。 我知 Wilson 一定唔揀四二，我知 Wilson。 你唔係揀四二啊嘛？ 我寫 Wilson啲火箭代表你。 我寫低咗啦。我係一個有感情但係非常理性嘅客觀球迷，我係寫四二嘅。 你竟然跟我哋熱火球迷？ 跟啫，我一早寫低咗啦。OK， 我專登喺兩個講之前寫低嘅。 唔係，我真係睇住阿 Wilson 寫低嘅，真嘅堅抽嘅。 昨晚已經寫啦。 佢真係寫咗四二嘅，係啊，即係你哋未講嗰陣時。咁我咧就揀四一嘅，係啦，因為咧咁見到即係我哋嘅明燈古海明燈講四二嘅時候，梗係講揀對加四一嘅啦，係咪先？即係我 四打三喎，你哋 即係要呢個火箭四，跟住就拓荒者一咯，係咯。 OK， 的神，我從來冇覺得你係燈嘅，放心。係 咯，我都唔知乜咁去做個燈，我都唔知。 咁喂嗱，咁西岸慢慢聲出曬嚟啊，咁亦都講過，我想問大家有冇邊個唔同意最尾咧會係 OKC 對馬刺先？ 有冇 咧？我冇。 不如我挑戰下啦，我搏下啦，我搏快艇有機會 KO OKC。即係如果你話去到最後馬刺、火箭、OKC、LAC 邊隊可以 KO OKC 嘅話咧，我覺得係 LAC。 佢亦都唔會對上面嗰兩隊一定 係。我話如果鬥稱嘅話，有機會贏到佢。我覺得格食格呢樣嘢嘅。 O K。 唔係佢都要首先要過到金州嘅。 我覺得佢過硬金州㗎啦。 過硬金州。 我都覺得雷霆對快艇嗰個系列賽會好接近。 係啦係。 我覺得會好接近。 係啊，我都估4-3就屬於。 咁如果你我攞到個盤出嚟，你有雷霆對快艇，因為而家其實大家估出嚟啦，下一個聽都係雷霆對快艇噶啦。咁你估下個比數會係點啦？的神先 嚇，我未準備好喎。 真係咁大陣， 我打緊個 雷霆對快艇。最少六場啦，係嘛呢度？ 打六場， 邊個贏先？咁你講六場。 OKC 贏 ，OKC 贏 ，OKC 贏 ，OKC 四 殺入去西岸決賽啦，係咯。 4-2， 阿 Peter 你覺得？ 我覺得雷霆4-3， 我都係咁話。 阿 Kit 嗰度啦， 雷霆4-3，我估雷霆。 我快艇4-3嘅， 哇！ 因為我之前睇過一個論壇咧，一個 post 話咧，如果根據常規賽嘅比賽戰績嚟鬥咧，最後入總決賽，即係淨係話，如果你常規賽贏多咗咧，就會入總，即係就會入下一 round 嘅咁樣嘅 match up 出到嚟咧。最後決賽咧會係 LAC 對多倫多嘅，最後 LAC 係會贏冠軍嘅，唔係齋係咁樣。 好冷啊！呢個 係啊，咁但係 我講翻先， 數字話事嘅啫。 係雷霆4-3喎，呢度 雷霆4-3， 雷霆4-3， 係哇！即刻還數咗啊！嗰啲 係咯， 大家睇到。即係要贏呢個 game， 贏個波同埋個波三就係靠我呢一場比賽快艇爭氣啊！我靠你噶啦，我有冇嗰件冠軍波三靠你噶啦？ 好難講喎，杜蘭特隨時著燈喎，隨時著火喎， 阿格芬都隨時著火。 即係你要，即係你喺內線同一個喺中距離嗰個時候，我寧願揀個中距離，即係以個穩定性嚟講。我覺得這個杜蘭特的穩定性是高很多的。 我從來不相信一些東西，但我今場比賽我會相信一些東西，就是得內線者得天下。 蛤？你又來那一 下東 西？我是相信日本 兩秒離地那些，又相信。 我相信那個日本著名中鋒赤木剛憲說的一句，得籃板者得天下。 那些卡通片而已，大哥。你用卡通片的籃球當然將來套下去 NBA。 喂，沒用的，你只捉到個籃板，但你 再想想， 但你籃板入了炒粉。 司機是什麼？科大仙道嘛，你不知道嗎？他自己自許的嘛，所以咪。 我找一些藉口來支持一下自己，大家不用不斷抽我水嘛。 Peter 呢個節目平日其實就係咁吵吵鬧鬧嘅，你後悔咗上嚟啲？ 開心啊！我睇你哋 有水就要抽盡啊！ 我就係為咗你哋製造話題性咋。 多謝曬。 有咩睇？有咩好睇啫？ 周身都話題性嚟㗎啦， 多謝曬。我講，我都係買雷霆。我咁我同佢買對家先，我買4-2就已經趕你嗰個咁嘅 LAC 走啦，係啦。 我都覺得係4-2趕走快艇。 我對 OKC 上信心十足啊！咁啊，其實嗱，咁講唔講埋大家，即中間有啲細細節唔講，淨係估嗰隊冠軍隊 啫。喂，估唔估埋東亞決賽先啊？ 唔估啦，嗰個 估添啊！ 而家淨係講個冠軍隊啫 ，skip 咗佢。我淨係講冠軍隊。 嗯， 係啦。我唔好 Dixon 係最尾先講佢當你真。 哦， 我想聽下薩特，夏薩特冠軍應該係邊隊？ 我覺得係熱火嘅咁。東西岸冠軍即係嘅對決應該會係呢、這個OKC 對呢個熱火嘅，係啊，我覺得係。 CK 啊，我搞問曬熱火嗰三個先啦。 係咁熱火啦。 熱火對咩啊？ 你想熱火對咩？ 你想對熱火對咩？ 我想熱火對馬刺嘅，因為我好尊重馬刺，就算如果馬刺贏到，萬一贏到，我都會鋸啲嘅。系咯， 即系你揾个 comfort zone 啫，自己即系死咗俾佢抵死啦咁嗰啲。 都系都系，上年都抵死噶啦，都死唔去。今年如果再栽喺你手上，咁我都觉得都系咁啦。即系争你啲嘢都系时候还噶。 阿 Kit 咧， 我唔系热火就一定系噶啦。不如你话东岸嗰边，我估火箭啦。对火箭啦。 哇！ 有眼光， 有个火箭。 嗱，而家起碼咧， 有我覺得咧有兩個人咧就應該咧會係被罰㗎啦，將會。 Dennis Rodman。 嗱，其實咧，我個人認為，其實我去到西岸決賽，例如雷霆對住馬刺嗰下咧，其實我已經係企咗喺度㗎啦。因為其實斷 即棄權又唔打，企咗喺度。 因為嗱， 你填方咪可以唔填嗰個，我唔計你分 鐘。因為情意結上，我係想馬刺過到雷OKC 嘅，但係實際上嚟講 ，OKC 係真係有機會攔低佢嘅喎。咁好啦，去到最後決賽啦。如果馬刺對住熱火咧，佢上年都係爭少少就真係 KO 到佢嘅。是不是 你講頭先嗰啲講曬嗰啲，你 係啊！我即係從我而家嚟一個總括而言，咁我好啦，我都係我決定嗰、那個 起碼一邊算， 我決定唔買。啊、 你真係起碼一邊。 呢、這個如果放棄嘅話咧，就呢一個包底先啦，起碼第一個包底先。 我係 輸咗呢度請食飯㗎，大哥。 我放棄咗個西岸決賽。 你嗰個計分咧，其實咧係咁樣嘅，第一個 round 估中邊隊出線有一分啦。 係 估中局數咧就會加兩分嘅，但係去到第二 round 咧，估中邊隊出線就兩分啦，跟住咧，但係如果局數就四分嘅，咁一去到 final 嗰個咧，其實係講緊咧呢個估中邊隊贏就五分啦，估中局數有十分嘅，去咗放棄嗰度咧，其實 我淨係估個冠軍算嘅啦，我淨係想馬刺贏啫。 OK， 但係個西岸決賽我放棄咗， 壯士斷臂啊！大佬，你唔估比數係咪先？ 灰嘅你 唔係因為真係好難，我都知道大家都係想各估估字，但係其實呢個估要經過好多個數據噶嘛，但點樣計嚟計都計唔掂嘅。 計唔掂啊！斷估都冇痛苦㗎， 冇痛苦㗎係啊！你放棄咗即係你 multiple choice 考試，你唔會無端端唔填㗎嘛個答案係咪先？ 但係我要合格。係 啊， 佢唔填但我要合格。 喂，大佬啊，你填 multiple choice， 你都會度一度個答案究竟邊一個？ 咁你繼續度下先啊。 企埋一邊先。 阿 Peter 最後啊，咁啊 ，Dixon。 好。 噔噔噔地咩啊？公牛啊？ 唔係呢個咩？呢個咩標誌先 ？D V 咯，三咯。 其實係 OK， 係 OK， 係 OK 先。唔係，其實我係坦白講。即係我係 OKC， 我係都 OK 嘅，但雖然我平時節目裏邊唔係講到咁多，不過咧， 係 啊， 係 啊，但係如果 OKC 對雷霆，對熱火咧，係一個即係兩個球王級別嘅對決嚟嘅，但係我覺得我會尊 OKC 多過熱火咯，咁樣咯，係咯。 好啊，最尾阿 Peter， 你覺得？ 我會覺得今年嘅總決賽咧，會係 MVP 投票裏邊咧得票最多嗰兩個人嘅一個。好好睇嘅一個，好好睇嘅一個比拼。 LBJ 嘅喎，咁樣就，咦？你都覺得馬刺係會對馬喎，即係會 脱腳喎，咁樣 去唔到個決賽喎 ，final 喎。 過到火字母。 其實即係鄧肯係一個我好欣賞嘅球員。咁啊，其實舊年佢哋個總決賽個獎杯攞咗一半，最後都流走咗，真係都好可惜。咁啊，其實我都好想佢喺退休之前咧，睇下佢有冇機會。再登上是即冠軍寶座，但我覺得個 matchup 咧 ，OKC 係， 我覺得個 matchup 嚟講，即係馬刺對雷霆嘅 matchup 咧，我覺得馬刺喺外線咧會守唔住 OKC， 咁所以我覺得西岸冠軍會係，即係我覺得會係雷霆。 咁樣我想問一下，如果譬如話咁而家季後賽估曬啦，我哋咁估唔估埋呢個季後賽嘅 MVP 啊？如果估咗嘅話，加唔加分好 咧？我覺得呢個話你呢個咁樣加20分啊，大佬，然後你都唔知邊隊會攞到冠軍。 咁即係夠好玩啊嘛！ 咁你就都估埋冠軍啦，咁你唔係估邊個最好球員嘛？你都已經搏到呢個位啦， 咪係咯。 你中意估就估埋咯，冇乜所谓啫，又唔使啊！你即系你，你呢个 MVP 我觉得真系， 你有机会反底喎，真系。 我觉得最多俾十分好啦，你廿分真系你一，可能你其他嗰啲错晒，净估中呢个已经赢咗。 已经赢 噶 啦，你 系啊，但系呢个我觉得用后咧，我自己未讲，唔准俾我讲啫。我 keep 住我赢嘅嗰系马刺对热火。4-2 KO 佢嘅呢個熱火係俾人哋， 熱火 KO 馬刺啊！我知道 你得啦嚇，咁咧嗱呢張圖啦，大家一陣咧就寫完咧就畫只龜啊，我哋就要封存起佢啦，同埋我哋會每過一個 round 咧，我哋 咁樣咯， 我每個 round 咧就有個龍虎榜嘅，即係其實咧我哋會同埋其他聽眾去參加，同埋一陣咧會去可能 email 啊，嘅俾埋阿勤啊、阿仙道斌啊，佢你去填嘅咁樣，等下佢復唔復翻嚟先，咁但係。 嗱，我 pick 其實就個圖喺曬度啦，真係。喂，但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啊 Peter， 你而家 so far 咧，嗱，你見到咁多隊啦，有冇邊一隊咧？其實而家你見到 West 同埋 East 嘅 Lottery Teams 咧嗰度咧，你有冇邊隊覺得其實係覺得好覺得好出奇嘅？今年係入唔到個 playoff 嘅咧？有冇邊隊其實你覺得喂，其實以佢哋嘅表現或者係即係原先你一早 expect 佢喂，今年應該入到 playoff 嘅？ 如果從成績去睇咁啊，梗係鳳凰城啦，係嘛？即係取得咁好嘅成績，同埋真係嗰隊波喺季前，如果你問十個人，我諗有八個人話佢係今年墊底球隊之一啦。其實隊波陣容人腳唔。Dragic 係好有係好大進步 ，Gerald Green 今年都好大進步，但係我諗即係如果有人喺季前話呢隊波今年會攞到咁嘅成績咧，嗰人食咗藥，即係話死忠啦，太陽死忠啦，所以今年佢哋入唔到 playoff 係有啲可惜咯。 即係應該如果係東岸咧就。險咗去咗第三、第四種子㗎啦，可能已經係。 東岸其實今年嗰個形勢，我諗，但係我覺得其實我遇到我對紐約今年其實係冇乜期待嘅，因為我唔覺得佢哋今年咧羅致咗阿班約尼翻嚟呢個舉動，我真係摸不着頭腦，我都唔知點解。 阿 Wilson 仲話，因為佢呢個球員傷咗咧，就所以令到隊波嘅成績起唔翻喎。佢哋 舊年其個成功嗰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因為打個小球陣容，用阿甜瓜打四號位嘛。咁但係今年你羅致咗阿班約尼翻嚟，咁呢個舉動令到佢哋多咗想用阿班約尼。同阿甜瓜一齊打，佢哋嘅諗法就係嗰個球場嗰個 spacing 應該會好啲嘛，用佢一齊打。咁但係用翻 Anthony 打三號位，根本就唔係佢哋舊年最成功嗰個陣容嚟。 但係佢哋今年嘅防守，即係紐約嘅防守係 阿拳王退都退步啦，可能傷患多啦，拳王拳王今年退步咗啦。 嗰個防守差得好緊要，因為連東岸都去唔到第八位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即係落差。 但 Peter 有冇對於騎士入唔到季後賽失望咧？定係都預咗，都係好似你對紐約人咁樣，都係預咗佢哋唔掂嘅咧？今年 我覺得即係嗱，唔好得罪 Kyrie Irving 嘅粉絲啊！我覺得佢係 overrated。 overrated 啊！ 佢 OK 嘅，係身邊啲人唔得啫嘛。 我覺得唔係，我自己我之前同某啲球迷講過咧，我都覺得佢係一個，你覺得佢，我會覺得佢係一個進階版嘅Jamal Crawford。 佢進攻佢得分手段係好多，又射得又鏟得，又扭得，運球嗰個技巧係好強。但係佢完全打防守，佢都唔俾心機打嘅。佢打防守完全係你要過佢就過佢嘅，同埋佢同埋喺嗰隊波佢楞唔起成隊波啦佢。即係啲隊友，我覺得佢同啲隊友大家係默契唔係好，大家唔係搞到好，佢好似真係。自己一個人玩曬隊波，佢得分能力係好強嘅，但係佢可能年紀仲細咧，佢仲係廿歲、廿一歲啫。 係咩？但係好似打咗咁即係兩三年咧，都應該今年可以 好似廿二歲咁最咁啦。 進步多啲咯，如果即係以佢個年資嚟講， 佢可以有好多進喺呢方面可以有好多進步空間嘅。不過暫時目前今年嚟講，我覺得佢係 overrated 咗。 問多隊喂，76人隊咧，其實 你問呢一隊， 我想問下呢一隊咧，你 擺明就擺爛㗎啦今年。 但我就真係。唔係好明佢點解中間係將啲主力球員係送曬出去， 即係瘋狂地 又話重組咁樣， 係咯， 就係嗰兩個字咯，擺爛， 即係諗住抽啲好嘢， 抽好嘢， 但係今年但係佢點講咧？ 你覺得、那個 佢都想留翻少少渣男， 你覺得今年嗰個嗰啲 rookie 係咪真係咁悦目咧？即係可以放棄成個球 位，我諗呢十年八年裏邊，我諗係最差嘅一班。新人嘅 class， 我講緊 upcoming 嗰、那個，即係出年嘅。 咁，出年嗰啲， 出年個班， 2014年應該係好好噶嘛，係話呢十年八年可能自從。 你覺得係咪真係咁正咧？但係 即係咁早去掟定曬白帽。 定係你又驚即係唔想講得咁白咧？即係對 呢度講呢度散， 呢度散嘅就 邊？我冇睇過佢哋即係咧，經常睇而家今年嗰班會入 NBA 嗰班球員咧比賽。咁但係咧就係、是、從網上睇好多球探對佢哋嘅評價都係相當之高嘅。係咯。 即係咁啊，所以佢又即係咁沉去， 應該 同幾隊嘢鬥沉落去啦。 即係另類爭標組咯，即係又係。 我哋成日一開始就已經估緊邊啲隊伍啊，另類爭標噶啦。嗱咁啊，即係成個 playoff 而家定曬啦。頭先嗰啲即係要抽嘢嗰啲就抽啦。 係 啊，咁 仲有冇其他朋友仲有冇個對於呢個 playoff 啊，或者想發問或者意見想提出先？我話阿 Peter 有冇啲嘢同我哋 round up 下咧？ 我已經係 嘅。哇！你咗 final MVP 係 KD， 你哋帶俾我今日好多歡樂。 唔係，其實即係講到尾，其實我覺得騎士好令人失望啊！簽揾咗件咁嘅水貨翻嚟。 你繼續企埋一邊先。係 啊。你話 Kyrie Irving？ 唔係啊。 有邊個 ？Bennett。 哦哦。 嗰個水貨真 係。啊，咁冇計啊！即係呢啲佢有好嘢又唔抽， 即 係抽咗個， 即係你真係見到真係猛噶嘛！啊，走快攻走籃可以唔入，走快攻入樽可以唔入， 咪即係咁講啦。佢作為一個狀元，但係你冇俾相應嘅地位佢，即係你又唔俾出場時間佢。 佢個信心又相應下降，我覺得可以睇耐都睇多睇多兩年啦。 因為佢亦都講話，佢今年可能即係完咗季之後會去打下季聯賽同埋減磅啊嘛，話咗會。 咁呢個係一個好正面嘅一個反應嚟嘅。 希望下年翻嚟見到佢會好啲啦，唔使再加入呢個水貨狀元。 哇！以佢咁嘅人工，其實真係應該呢啲一定要做咯。佢嗰個人工真係 500多萬， 500多萬重磅到不得了。 係啊，請阿 Wilson 嗰個啦。 有未啦？嗱，呢啲一陣 off mic 再講。我哋約咗今個禮拜日咧，就即係我哋而家呢個節目咧，而家開始咧就同啲聽眾解互動啊， 好多 啲打波啊， 好多活動， 同埋咧發覺喺隊員之間嘅心病越嚟越多。 我哋了解越嚟越多。 我哋要喺球場上面解決咗呢啲問題。 係啊，咁啊， 大家咁多位之間嘅抽水機好似越嚟越細 咧。係啊，其實今日咧想請 Peter 上嚟，其實真係輕輕鬆鬆啦，開心，因為朋友話佢阿 Peter 嚟之前都問我喂，要唔要做啲咩準備功夫？我唔好啦，你肯上嚟嘅，我話大家開開心心，你平日講波，因為你都要好準確噶嘛啲嘢，或者喺呢度你平日又唔敢喺呢度講呢度山噶嘛。 你咁樣俾諗人哋 睇 啊？唔 係 啊！ 我講啲散，但係我講啲散咁樣。咁啊，而家我哋今日咧就真係，我覺得成個講咗成個幾鐘頭咧，咁啊，即係都好開心。咁啊，亦都多謝阿 Peter 咧， 多謝 Peter， 好多謝你叫我上嚟。 係啊，咁啊，我哋嗱呢集我決定咗加重本咧，就去做呢個推廣嘅嚇。我喺 Facebook 咧賣頭版廣告啊，咁樣咧推廣呢一集同埋呢個遊戲。 好似頭先，一係咁咯，你好似頭先喺樓下咁咯。話拎100億出嚟啊嘛，話 我估中曬， 估中曬全部有100億啊！ 呢個100億真係好容易冇嘅，我走數咧，唔知走去台灣啦，定去菲律賓好啦， 一年多走數， 一年多 喎。咁樣咁好啦，咁啦就我哋緊貼住呢個 playoff 啦，跟住就會嚇我而家就一陣同阿 我哋而家揾啲嘢嚟封住張紙咯，咪封本嘅咯喎。 一陣記得 寫名喎。 我將阿 Peter 你一嗰張咧簽翻個名。 好，寫名 擺上 Facebook 俾大家。 我哋會擺一個龍， 有真相。 我哋每個一個一輪咧，我有個龍虎榜走出嚟嘅。究竟邊個最高分啊？啊！邊個即係一第一 round 可能已經死咗一半， 大家唔使同我爭噶啦，嗰、那個獎品我已經志在必得噶 啦。係啦， 我即係留到最尾，我先話俾大家聽。其實我都有一個愛好叫小燈神嘅。 勁 係嘛？我有好多場吉你噶嘛，大哥。我有啲譬如話嗰啲咩火箭啊嗰啲，哇！大佬。死咯！ 唔係嗱，即係嗱，嗱以前喺 ESPN 嗰陣時咧，就阿黃興貴啦，就係啲人中意叫佢大 Peter， 咁我叫我做咧係小 Peter 仔嘅。咁啊，即係有朋友叫阿 Peter 叫燈神噶嘛，咁其實我咪小燈神咯， 大小燈神喺曬嗰度。 咦？即刻 硬 抵曬添個 喎 都。 即刻大家面色一沉，喂，咁第二張俾我 做。我有。Anyway， 今日再試一次咧，多謝阿 Peter 上嚟我哋節目。 Thank you。 有興趣我哋再上嚟開心下呢班人咧，係咁搞鬼㗎啦呢套，係啦。咁啊，我哋緊貼住 Payoff， 咁啊記住黐住我哋嘅節目嚇。咁啊下個禮拜咧就再同大家見面，提一提咧，原來呢、這個NBA 啲 pass 咧19、20號咧，佢係有兩日免費試用嘅又係。咁啊想睇多幾場波咧，又可以用一用佢啦。咁樣好啊，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再同大家吹水 ，OK， 係咁，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